里短，笑语欢歌， 幽默段子，开心生活， 亲情、爱情、快乐家庭尽显温情， 爷孙夫妻三代同堂，其乐融融， 快乐合家欢。 前两天呀，老何他们家要找一个家政服务员，人家家政公司给介绍了一个，来了老何得问问人家呀。哎呀，姑娘啊，我问问你啊，你喜不喜欢鹦鹉啊？老何干嘛问这个？因为这个老何呀，特别爱养鸟，哎，家里养了不少的鸟，画眉呀、鹦鹉啊、八哥啊。问人家，你喜欢鹦鹉吗？人家小女孩说了， 大爷您放心，俺什么都吃，从来不挑食。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快乐合家欢，我是韩健。干嘛要说一个和家政服务员有关的笑话呢？因为啊，这个老何看最近小何和佳佳工作都挺忙的，就去这个家政服务介绍所呀请这个家政服务员去了。老何是挑了好半天也没挑一个合适的中意的。哎，正这时候看见一个农村的小姑娘，看这模样也挺淳朴的，赶紧上去跟她聊起了家常。这小姑娘啊挺腼腆，于是呢老何就想到了用做智力游戏题的方式缓和气氛。 闺女，我们来做个智力测验题吧，为了公平，我赢了你就给我5块，我如果输了给你50块，怎么样？ 我看行，那谁先说？ 当然你先说了。 那好，老爷子，我问您，什么动物上山的时候3条腿，下山的时候变成8条腿了？ 我连什么动物是3条腿都不知道，更别提它为什么变成8条腿了。 那您就输了，您得给我50块钱。 那好好，我给。该我问你了，别的问题我也不问，那你就说说什么动物上山时候3条腿，下山的时候它变成8条腿吧。 老爷子，这50我还给您，您再找给我45块钱，因为我也不知道。 得，老何这次啊可被聪明的小姑娘给忽悠了。不过不是每个人都像老何碰见的这位这么聪明啊，特别是在恋爱中的女孩总是容易被甜言蜜语所迷惑。你比如说情景喜剧《我爱我家》当中这小保姆叫小张，这会儿啊就正和卖油条的刘建军一起花前月下呢。 哎，我说 别傻了嘛， 你看你往心哭，月朦胧鸟朦胧，咱是不是歇一下这双疲惫的双腿，可我累死。我说亲爱的大姐，你贵姓啊？ 我免贵姓张，我叫张凤姑。 凤姑， 天天买你的油条还没有问过师傅你贵姓啊。 哎呀，我免贵，我姓刘，我叫刘建军。凤姑，姑，我的姑啊。我亲爱的姑，我怎么那么别扭呢？我自从见了你以后，我的这个生活，我的这个事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只要你的身影从那个胡同口腾一出现，我的这个心里头就像那个油锅一样咕噜噜咕噜噜，热血沸腾。我跟你说吧，咱们两个是同样的理想，同样的心，同是天涯沦落人，天下能有心连心，穷不帮穷谁照应。我都说了半天了，你倒说话呀。 我是在用不在乎掩藏真心。 哎呀，我这就想抓起你的手，让你这就跟我走。 王后，谁知道你明天 师傅依然爱我。 你连我都不相信了，我已经准备好了，我想用雌性换雌性了。 哎呀，真希望这场梦没有醒来的时候。 只有你和我知道永远。 甜蜜浪漫的是爱的回忆， 温馨感人的是家的气息， 酸甜苦辣的是生活的滋味， 让你在欢歌笑语中享受生活，领悟人生。快乐合家欢。 可爱的新市民刘宝安看上小保姆怎么办？真情奉献感动他，甜美小两口让人赞。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韩健为您带来的快乐合家欢。今儿个呀，小何两口子正讨论这新市民的幸福生活呢，小区里的一对保姆保安就成了家家心目当中的模范夫妻。 小何，你看咱们小区里的刘保安和他媳妇儿多恩爱呀。 怎么恩爱了？ 人家刘保安在公交车上就从来不看美女。 哎，你怎么知道的？ 有一次我在公交车上碰见他了，他都没看我。 这个。 哼，前些天他们还过结婚纪念日呢。小何，我们怎么来庆祝咱们今年的结婚纪念日啊？ 你看，咱静默一分钟怎么样？ 为什么？ 祭奠我逝去的青春呢。 你还青春呢？您都冬至了。 嘿嘿，您不是也立秋了吗？ 讨厌。哎，对了，听说小保姆的哥哥刚开始是不同意妹妹嫁给刘保安的，最后他们怎么就结婚了呢？ 说起他们结婚的故事啊，跟一个春晚上演过的小品那是如出一辙。 什么小品啊？ 那就是孙涛、邵峰和徐楠楠表演的小品《吉祥三宝》，听完了你就知道了。 我的工作不一般，为业主安全来把关，要问我是哪一个，顶天立地一保安。我骄傲。 哥 呀，妹儿啊，你干啥嘞？我到处找你。 和刘公安聊天呢。你 和他有啥聊的？我最烦他。刘公安， 哎， 我告诉你啊，俺妹妹有对象了，俺妹妹找了个公安，我是个保安，俺家专业对口，我骄傲。妹儿啊，303张老师请咱吃饺子，走，吃饭去。 哥，我听刘公安说你训练的姿势可帅了。 那 他还说了，做梦都想让你帮着训训呢。 这话不像他说的。 真的？ 真的？ 真的。 刘公安， 哎， 我听说你想让我训训你呀、啊？ 实话跟你讲吧，训我的人还没有生出来呢。 这是他的心里话呀、哎！这个小子我太了解了，走吃饭去。 你不敢了吧？你吓跑了吧？你吃饺子去吧。 咦、哥，他瞧不起你呀、啊？他很狂啊！算了吧。 干什么？你还真要训训我呀？好呀，好呀。街坊邻居们都在这里，来来来，大家鼓鼓掌，让他训训我来。 好， 来。 你狂啥？我问你，你过去在哪儿站岗？ 养鸡场。 现在 小区。 你层次提高很多呀。 为什么？ 现在你是为人站岗。 过去呢？ 过去你是为鸡守蛋。 咦， 狂啥呀？我训不了你，站好了，左右了，立正，敬礼，立兵。 哥，你真帅。 那我骄傲。都有了，稍息，立正。你错了吧？ 我没有错呀。 我觉得你往后退了。 我没有退啊。 中，我退回来了啊。咱俩现在是平了啊。 对呀、 啊、 平的。 平了啊。都有了，稍息，立正。你退了。哎， 我没有退、啊、 我看见你退了。 我就是没有退啊。 你就是退了。 我就是退了。 你看看、啊、我妹妹都看出来你就是退了。 站哥你坐。 错了就是错了，改了不就完了，有啥呀？都有了，稍息，对了，对了吗？ 哎呀，这样是对了。 那当然了。都有了，稍息，对了， 早息那种，早息那种，早息那种，你提高很多呀。哎呀， 刘公公想跟学习， 我跟他学什么呀？我学这个啊。咦， 你跟我学的多了，当好一个保安，你啥都得练。嘿嘿，练武功，练眼力，是不是咱小区的人？你一眼就得认出来。哪边走过来两个人？谁？ 哎呀，那是物业公司的黄总。哎，他旁边那个女的是谁啊？ 旁边那个女的不是 啊？ 对，昨天不是这个。 那会是谁啊？ 我不知道，我。爷，快！ 怎么办呀？ 过来了，过来，过来！ 怎么办呀？ 不该看了，别看。 那是人家黄总他妈。 阿姨好。哎呀，你儿俩是真和谐。 对呀、 啊，咱这个小区是个和谐的小区。 嗯， 住了很多都是社会的精英啊，人厉害，养那个狗更厉害。妹儿啊，轻易不要惹呀。 惹咋了？ 惹，要你。 哎呀！ 惹 狗咬了。 嗯，情况是这样的，昨天咱小区真打了一条狗啊， 哎呦， 冲着303张老师家那个小孩就冲过去了。张老师家那个小孩才3岁，吓得哇哇直哭啊。咱是干啥的？咱是保安，我得管他。我说你干啥的？那狗你过来。 不是你这么讲话，那个狗听得懂啊？ 我是谁呀？我有办法 啊。 你，嗯，妈，妈妈，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妈， 呀。他还真听懂了。 哥，你真牛。 那看见了吧，掌握一门外语是多么的重要。我还得对这个狗进行批评和教育 啊。 干啥？咬这小孩算啥？嗯，有本事你咬我呀。你敢咬我呢？ 来 动口。 哎呦，老马呀，看起来这条狼、啊、这个狗很凶的呀。 狼 哎哎呦，小马、 嗯、 我到处找你、啊、你那手怎么样了？ 哎呀，你没事儿。 哎呦，你看我这孙子他真不懂事儿，把你手给咬了。你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啊、干嘛、啊、不是你孙子 啊？这是我孙子、 哦、 哎呦，你还不赶快道歉。 哎呀，你看你孙子真懂事儿。哎哎呀妈呀，我这他就真咬了我呀。 哎呀，老马呀、啊， 哎， 就是这条大狼狗把你给咬了。 小马， 哎， 你打第2次狂犬疫苗，大妈可得跟你一块儿去。 走 啊，那我走了啊。 好好好， 快跟叔叔再见。 马 再见，再见，再见， 再见，大侄子。 哎呀，老马呀、啊，这条狗敢把你咬了，他很骄傲呀。 骄傲这个词儿放在这儿不合适。行行行，训练训练。 好的。啊啊，对，我不想训练了。 呀，为啥不想训呢？ 你说嘞。 不想干保安了。 啊，对，我不想干这个保安了。 呀，哥，你看看，他不想干保安了。 你为啥？ 我觉得干这个保安没有什么意义。 你干啥有意义呀、啊，老弟呀、啊，你可得想好啊。咱在北京工作，你又是干保安，你爹你妈多骄傲啊。北京是啥？ 啊。 祖国的首都啊，那就是心脏。你在心脏里边干保安，那就相当于胸脯肉，多值钱呢、啊！ 不管怎么讲，这个保安我是不想干。 哎呀，出了啥事你跟俺哥讲呀，没有俺哥解决不了的问题，是吧，哥？ 啊、没有我解决不了的问题。 那好吧， 啊、 老马呀、 嗯， 我找了一个女朋友，那个女朋友很爱我，我也很爱她，可就是她的家里人死活就是不同意。 长成你这个样，他们家不同意很正常。 哥， 啊，那没啥呀。 他们家要给他找个公安，可我是个保安。 这个话说的没有水平。嗯、公安保安平级嘛，那公安有啥？ 公安有枪。 那咱保安还有棍嘞。 不是，人家公安那身衣服好看呀。 咱这身保安服也很酷毙呀。 这， 咱这身保安服穿上好看，精神。那就是首都一道灰色的风景线。 灰色？ 灰色呀， 灰色呀！ 啊， 你看人家那个解放军的陆军是松针绿 啊， 空军是天空蓝，海军是浪花白，咱保安水泥灰。 这水泥，这些我都讲过了，没有用的。 你跟他说重要的。今年的奥运会无与伦比。 对， 安保工作多出色。 嗯， 安保那就是说咱嘞。 安保怎么会是说咱嘞？ 你是干啥的？ 保安。 倒过来， 安 安保， 我骄傲。 那人家家里就是死活不同意，你说怎么办嘛？ 他咋谁不同意啊？ 他哥， 他哥凭啥？他哥他真王八蛋了。他哥是他爹呀、啊，那哥算啥呢？ 嗯， 老弟，别往心里去，是不是？你是个很优秀的小伙子，是吧？你看你这个个头，啊，你看你这个形象，哎呀，你看你这个眼，哎呀，我亲娘啊，哎呀！ 我怎么了？怎么了？我的样子，我骄傲呀， 好啊，气质很硬啊，老弟呀、啊，我跟你说呀、啊，人这一生啊，老弟会遇到很多的困难，是不是？要勇敢的面对，乐观的生活。只要咱干的不一般，天仙也能驾宝啊！ 哎呀，老马呀，我干的再好，他那个哥哥也是不同意的。但是我那个女朋友在我的心目当中就是天仙呀、啊，没有她我自己都活不下去的。 哎呀，这是啥呀？ 这是药。 药，哥，出事了，出大事了！ 你要干啥呀？ 你还给我！ 不给，不给，不给！ 你把药还给我！ 我不能给你那个药。 老马， 哎， 好，这个药我不要了，我有的是办法。 你不想活了？ 啊？对，我不想活了。 哥，出人命了！ 这个，哎呀， 你干啥呀？ 别拉着我！ 我必须要拉着你呀！ 你让我走吧，老马。我知道你是一个好人，你是一个很有爱心的人，但是没有我的女朋友，我觉得生活没有意义的。 老弟呀、啊，我不能让你走啊！ 你别拦着我， 我不能看着你出事啊！ 我不想活了。 老弟呀、啊，你可不敢真想啊！你还年轻啊，你爹你妈养你这么大不容易的，生活对你来说是美好的，很多好姑娘都愿意嫁给你的。 有哪个姑娘会嫁给我呀？ 我要是个姑娘，我嫁给你。 你要是个姑娘，我还不要你呢。你要有个妹妹就好了。 哎呀，我要有个妹妹就好了呀。 哥， 我有妹妹。妹呀、啊、 哥，你这是干啥呢？ 妹呀、啊、妹，你听哥跟你说啊，小六这个小伙是个好小伙，他还年轻，咱不能看着他出事，咱得救他，是不是？你咱先把他稳住啊。老弟、你觉得我妹妹咋样啊？ 你不要开玩笑了，你妹妹有对象，是个公安。 锤了。 你哥， 你别说话，老弟。 哥， 你别说话。 哥， 你别捣乱，老弟。 哥， 你有点爱心中不中啊？ 中。 老弟，你觉得我妹妹人品咋样？ 好， 长得 美。可我一跟你妹妹在一起，是不是不大般配啊？ 很般配啊！街坊邻居们，俩人般配不般配？你看看。大家都说了，你俩多般配呀！你看你俩这个个头，你看你俩这个形象，你看你俩这个眼，我的心痛啊！ 老马呀， 哎， 老马， 哎， 我就是怕你的妹妹她不同意啊。 没事，有我嘞。 哦，好， 妹妹，上。 哇， 哥求你了，中不中啊？有点爱心中不中啊？哥这心脏受不了了。 中。 你是哥的好妹妹。 刘公安， 哎， 俺愿意嫁给你。 咱们两个终于可以在一起了。 啊、哦， 我骄傲啊！ 走，咱们现在就登记去啊。 啊、 哦， 哎， 啊， 身份证。 啊，对，老马呀， 哎， 我们还不能去登记啊？ 为啥？ 他没有身份证。 你身份证呢？ 在你那里呢。 那都， 哥， 我骄傲。 哎。 等会儿，不对呀、啊？ 怎么不对啊？ 咦，你咋把我妹妹弄走了？ 不是我把你妹妹弄走的，是你把妹妹给我的， 是吗？ 大家说是不是啊？ 是。不，我没让你俩去登记呀、 啊？怎么没有啊？你亲手把他的身份证交到我的手里的，是不是啊，邻居们？ 耶！是吗？ 你看看是不是啊？ 不对，还是不对。 怎么不对？ 我妹妹的身份证在我身上，你是咋知道的？ 我， 这俩人给我设了个套吧？我看看这个药，口腔糖。 哥， 别叫我哥。 哥，俺跟你说实话吧，俺找的男朋友啊，就是他。 你不是找了个公安吗？ 对呀，就是他。 六公安， 是我呀。 哎呀呀呀！ 哎呀 哎呀呀呀！哎呀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不叫了，不叫了。哎呀，好了好了。 哥，俺知道你疼俺，咱爹妈走得早，俺知道你是想让俺过上好日子。 妹妹，你是在哥背上长大的，爹妈不在，哥发过誓，哥想让你过上好日子，哥想让你幸福，哥想让你幸福一辈子。妹，你跟哥说，还能让你幸福吗？ 哥，跟他在一块儿，就是俺最大的幸福。 老妈，他是我手里的宝，我会陪他一直到老。你放心吧，我一定会让他幸福的。 懂啊。那哥还说啥呢？也挺好嘞，咱家今后两个保安，一个保姆，咱家就是吉祥三宝。 这就是孙涛、邵峰和徐楠楠表演的小品《吉祥三宝》。小品里头把这个吉祥三宝这歌给改了。哎，他改啊，我也会改。我这有一个改版的吉祥三宝，唱的是食堂打饭的事儿。您，我给您唱唱啊。 大叔。 哦。宫保鸡丁外加一份黄瓜，菜早没了， 来点羊肉，但是不要太辣， 肉卖光了， 那我中午到底能够吃啥？ 自个儿合计去吧。空盘空碗空盆，就是吉祥的一家。当然了，这是开玩笑啊，怎么也没有人家原版的好听。咱们听首原版的啊，来自波人巴雅尔、英格玛和乌日娜的演唱。歌声当中呢，我们这期的快乐合家欢就要结束了。主持人韩健代表编辑芳芳，祝愿每一位可爱的新市民们在都市当中都有一份幸福美满的生活。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儿见。 哎， 那沙沙的咕噜有味， 哦，真的呢。 那吃吃的闷咕噜有味， 哦，真的呢。 好饿的都咕噜有味， 哦，真的呢。 咕噜咕噜的一个不是迷途哎。妈妈， 哎， 那沙沙的咕噜有味， 哦，真的呢。 那吃吃的闷咕噜有味， 哦，真的呢。 音精华，声系天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亲情、爱情、快乐家庭尽显温情。 爷孙夫妻三代同堂，其乐融融， 快乐合家欢。 眼看太阳要落山，不见儿孙把家还，老何心里暗盘算，事有蹊跷不一般。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快乐合家欢，我是韩健。住在爱家小区的老何呀，今儿个心里有点不痛快。为什么呀？这眼瞅着天都擦黑了，儿子小何、儿媳妇佳佳和孙子欢欢都还没回家呢。老何心里话怎么茬啊？这是跟我玩集体失踪是怎么着？回来呀，非好好问问他们不可。这正想着呢，人回来了。 爸，我回来了。 嘿，你们三口子行啊，跟我这儿藏猫玩是不是？这都快七点了才回来，你一个，他们娘俩哪儿去了也不知道。 哟，嘿，忘了跟您说了，哎，今儿这欢欢啊去他姥姥家了，这家家呢参加那个小学同学组织的那个同学会去了。 什么会？同学会？那有什么可开的？聚在一块净怄气。 怎么要怄气呢？ 怎么不会啊？那大伙儿多少年不见了，凑在一块少不了攀比，这比来比去的还不怄气？就跟那情景喜剧《我爱我家》里贾志国开完了同学会似的，你听听他够多烦吧。 我哥其实特别可怜，他属于这个长期受环境压制的典型抑郁型病例。偶尔狂躁一回不易啊，怎么说来，那叫是火山迟早要爆发哈、啊、 不是金子迟早要发光。志新啊， 哎， 你看看你嫂子还有你领来这位啊，都是心无大志，胸无点墨之辈。当然了，这也不能怨他们，女人嘛，这咱们就不一样了，男子汉大丈夫，这辈子要不干出点惊天地泣鬼人的壮举来，那还不如他们女人呢、 那个看来是不光这点酒闹的，饭桌上是不是还受点什么刺激、 就是我那帮老同学呀、老二记得吧、老二 我知道，就那会儿隔三差五跟咱家蹭饭、是吧？ 对， 那个渴了就水管子接点凉水喝那个，待晚了就跟阳台忍一宿那个，是那瘦子吧？ 对，就是他、他现在胖得像口肥猪啊、他还老在咱家画画，你记得吗？ 对对对， 人家现在画出来了，人称大师，那画都拎尺卖啊。那甭管多烂的涂鸦，那只要按上他的印章，那就算国宝啊。要说当年他画的可不如我呀，啊，在我们美术班谁把他放眼角啊？我要是一直坚持下来，现在啊， 您那画得一寸一寸的卖。 他现在那套房子，那满堂的硬木家具，那汽车，那电器，还有那身肥肉，那本应该属于我的呀。 听见了吧？让你自己说，这我爱我家里的贾志国是不是自寻烦恼啊？ 他呀，那是自己心里不平衡闹的。您那儿媳妇不会那样。其实啊，这同学会也挺有意思的，大家凑一块儿回忆回忆同学时代，能想起许多有趣的事儿。就拿您儿子我上大学那时候来说吧，这有趣的事啊多着呢。那个时候我追求女同学，一口气儿给人家写了那40000多字的情书，写完以后呢，给人家女同学送去的时候，我还特意在信封上画了一排心，然后啊还画了一根长长的箭，一箭穿心嘛。可您猜把信送过去，人家女同学什么反应？ 什么反应？ 人家看看信封看看我说，你画一根羊肉串是什么意思？您说可笑不可笑？ 这小子你就别美了，就这档子事今天你媳妇回来你得原原本本跟他交代一遍，这两口子生活在一起可不能在感情上有什么隐瞒呢。 哎，老爷子瞧您这心操的，这事儿啊我没必要跟佳佳说，因为那个眼神不好的女同学啊就是她呀。上次我们那大学同学会她还亲自把这事儿拿出来啊给大家当笑话说呢。 这小何上大学的时候谈恋爱这经历挺有意思的吧。哎，勾起我的回忆了。怎么呢，我和我这夫人呢也是当年上大学的时候认识谈恋爱的。哎，经常出去约会去，有一回上公园看见那个池塘里头啊一对一对的鸳鸯那游呢，他就问我，哎，你愿意和我像这池塘里的鸳鸯一样永远幸福的在一起吗？我说我当然愿意了啊，不过我现在还没学会游泳呢。就是这段既浪漫又可笑的经历啊也被我夫人拿到大学同学会上说过。说完了笑话啊，咱们就来听一段潘长江、巩汉林、王思怡合作表演的小品《同桌的他》，感受一次具有浪漫气息的同学会。 同志们呐、啊，朋友们呐、啊，这个真是人逢喜事精神爽， 就是个头不见长。这个真是人逢喜事乐不够， 光长骨头不长肉。老同学， 你好。 你好 哎呦，老同学，什么事儿这么高兴？今天打扮的是白白的制服，黑黑的眼镜，怎么有点像熊猫啊？ 你打扮的也蛮漂亮嘛。 嗯。 西服挺黑，领带挺贵，怎么看怎么像德国黑背。 因为他喜欢的就是黑色。 挠，他喜欢的是白色。 哎呦，听这意思，我们老同学阿芳出国留学回来的事儿，你也知道了。 阿芳一下飞机就给我打个电话，约我在这儿和他见面。 阿芳约你在这儿见面？ 嗯哼。 哦，我明白了，阿芳是看在老同学的面子上，约你来叙叙当年的友情。 是上学的时候是友情，随着我逐步成熟之后，现在就变成了情了。 哎呦，别自作多情了，阿芳怎么能跟你好呢？ 阿芳怎么就不能跟我好？ 听这意思，你想在阿芳面前和我竞争？ 好，咱哥俩一言为定，公平竞争。 那就看阿芳的了。如果他要是跟谁好，肯定就先拥抱谁。 说的没错，他要先拥抱谁，就证明他喜欢谁。来了， 老同学， 阿芳， 你们好吗？ 好， 老同学，老同学，来呀！ 哎，啊，看见了，他先拥抱的是，呸！ 你们俩，我们才一见面就打打闹闹的了。 好同学是打不散的。 对，打散你不是好同学。 说的太好了。 阿芳，这么多年没有见，你可真是女大十八变，越变越像潘金莲。 瞎说，阿芳怎么越来越像潘金莲呢？ 那像谁呀、啊？ 阿芳越来越像海狗油。 别闹了，你们知道吗？这些年我真的好想好想你们哦。 我们也好想好想你哟、 哦、那你们坐下说。 好，好，请上座。 哎，慢着，你们俩还记得咱们那会儿在班上是怎么坐的吗？ 啊，我知道，那回我们学校翻修，我们三个人挤坐在一张桌旁。 对对，阿芳坐中间，我坐在了阿芳的右边， 我坐在了阿芳的左边。 坐好。你们俩看着我干什么？ 那看哪？ 看黑板喽。 啊， 哎，这边瞧你们还是跟以前一样的顽皮， 哎，你们还记得吗？有一年的秋天，天空下着蒙蒙的细雨，我突然发了高烧，还是你们俩背我去的医院。 对，当时是我先背的你， 我先背的。 在那风雨交加的泥泞路上，路好滑好滑哦。你们两个不知道摔了多少个跟头。 我知道，当时我摔了四个跟头。 我当时摔了六个。 不不不，我摔了六个。 我摔了四个。 哎，你别吵了，反正你们俩是鼻青脸肿的，把我送到了医院。后来我的高烧终于退了。啊， 后来我的高烧终于上来了。我操！我烧了39.2度。 我曾干了92.3度。当时烧的我直说胡话，愣管我妈叫二嫂。 我也说胡话了，愣跟我爸叫二哥。 瞎说， 一点没瞎说。因为背你上医院，我的手都摔伤了。 真的？ 现在还有一个伤疤。 谢谢你。嗯。 哦，我搞错了，是这只手。 你别光感谢他，怎么也得感谢我呀。 谢你什么？你也没摔手嘛。 是，当初我是没摔着手，但是我摔的是脸，怎么也得感谢我的脸吧。 好，我谢谢你。 阿芳，我有一肚子话要对你说。 哎呦，阿芳，我有两肚子话要对你讲。 那你们说呀。 好，我说 我说 我说 我说我说我说。 好，按大小个。 阿芳，这么多年我实在是太想你了，可是我再想你也不如他想你。 是，阿芳他说的对，我是真的很想你，可是我再想你也不如他想你。 不，还是他想你。 不，还是他想你。 你看他想你想的人都瘦成烤鱼片了。 不，你看他想你想的这个都抽抽成鹌鹑蛋了。 阿芳，你听清楚了吗？ 清楚了。 阿芳，你听明白了吗？ 不明白。 阿芳，我现在要对你说一句一针见血的。 我给你来个一步到位。 说呀。 你说吧。 不，老同学， 你说， 让给你说。 你说。好，那我就先说了。 对不起啊，接个电话。 哎， 喂。 老同学，我预祝你成为他的老公。 啊，老公啊。 他老公已经给他来电。他已经有老公了。 别慌别慌，也许他们老板姓龚，所以 啊。喂，他老公呢？ 对， 没事，我挺好的，我现在正跟我的老同学在一块儿呢。 你看，没事。 咱们家宝贝还好吗？ 还有宝贝呢。 也许他们家养的小狗叫宝贝。 有道理。千万要记得要按时喂奶哦。 狗还吃奶吗？ 啊，对，狗也讲究母乳喂养。 啊，呸，我再笨我也明白，是老公宝贝肯定不对。 那就这样了啊，拜拜。哎，老同学，你们俩不是有一肚子的话要跟我说吗？ 我们已经没什么话对你说了。 对，我们现在就想听你说了。 对，就想听你说。 听我说啊。 啊， 好，那我说了啊。我这次回来我带了10台的电脑，想代表同桌的你我他作为一个礼物送给咱们的母校。 好好，我们就 说送就送。 等等，我还没说完呢。同学之间的情谊是永恒的，即使我到了白发苍苍的时候，我都不会忘了你们。你们对我的情我领了，你们对我的心我懂，我永远都是你们的小妹妹。 阿芳，你别这样。 阿芳，你不要这样。要不我给你唱首歌吧。 对，他的歌声特别的好听，就跟狼叫一样。不，快唱 啊， 快唱。 你什么都不要再说，我明白你的心。我要把今天的快乐珍藏在我的心里。 家庭和睦， 老少皆宜，快乐合家欢。 这里是快乐合家欢，韩健欢迎您继续收听。老何和小何这爷儿俩正聊着同学会的话题呢，突然间呢，有人拿钥匙开门，小何呢以为是佳佳回来了，结果进门的却是儿子欢欢。原来啊，这欢欢是丢三落四，把第二天上学要用的课本给忘了，只好让他小姨给送回来了。看见爷爷和爸爸聊得特热闹啊，这小家伙也凑过来了。 爸爸，您和爷爷在说什么呢？ 爸爸跟爷爷啊，在说你妈参加同学会的事儿呢。 同学会？什么叫同学会啊？ 儿子，这同学会啊，就是毕业了好多年之后，这同学们啊重新在一起啊聊上学时候有趣故事的聚会。像你现在把每天上学的时候这有趣的事情啊都记下来，以后在那同学会上就有的聊了。 原来是这样啊，今天上学的时候我就和小明开了个玩笑，以后我长大了参加同学会的时候也拿出来跟同学们分享。 不错不错，不过孙子还是先跟爷爷分享分享吧。 好啊，我问小明，月亮和伦敦比起来哪一个离我们更远一些？ 那这问题太简单了，这当然是月亮比伦敦离咱们远呀。 嘿，爷爷跟小明一样说错了，应该是伦敦离我们更远才对。 这怎么可能呢？ 怎么不可能啊，我们几乎每天晚上都看得到月亮，可是却根本看不见伦敦呀。所以说呀，伦敦比月亮远。 哎，你这臭小子就会调皮捣蛋啊。 你别说我孙子行不行，这不管什么年头，只要是孩子他就没有不调皮的。他不信咱们就听听刘宝瑞说的单口相声《天王庙》的片段，这里边那四个孩子也挺淘气的。 在这个清朝啊，咸丰年间的事情，就在通州天王庙呢，是个庙，当然是庙了。他这庙里头有事情，庙里头住着一个教学的老师。那时候那教学呀，就是三个字，念背打。小孩上学来念，念完了背，背不下来打，就这个念背打。这老师教着几个小学生。这天呢，东庄有个赵员外呀，请这老师给写呈子。老师走，说你们好好的念书啊，回来挨着个背，背不下来呢我是挨着个打，不许出去。他说完了他走了。他走之后，小孩能听他的话吗？全出来了，又是天热，在外头玩，大伙儿藏摸歌玩，玩着玩着过来一做小买卖的，卖凉粉的，挑着挑子，酸辣凉粉哦，热天呢，小孩子们这么一跑，心火上来了。哎，卖凉粉的，哎，几个钱一碗呢？四文钱一碗。四文钱，我这有一个钱卖吗？一个钱不卖。一钱不卖那怎么？哎，你有钱吗？问那小学生。那小学生说，我有一文钱。这时候我也有一文，我也有一个钱，四人呢凑了四文钱，给我们来一碗。卖凉粉的成上了。这个大学长呢13岁了，大一点，他机灵啊，成得了。他把这凉粉碗端起来了，凉粉碗呢他跟碟子似的，这么浅，比碟子稍微深一点，他往起一端。哎，师弟，你们都比我小，我比你们大啊，咱们在书房里念书你没念过吗？圣人有云呐，是长者先幼者后啊，不论什么是长者先幼者后，我比你们大，我是长者，我先来。这么着，这碗凉粉我喝三口，然后你们分啊。这仨人一听，怎么着，三口？这玩意儿凉粉要好下去，你吞都一口就没了，那不行，那我们小你得让着我们。这时候不成，我也添一文钱了，我也花钱了。好，四人打起来了。正打着呢，这老师回来了。先生一看，哎，干什么呢？老师，我们喝凉粉呢。喝凉粉为什么打架？ 嗯，不是，他这个人家这凉粉啊，4块钱一碗，我没有，我们一人凑了1文钱买了一碗凉粉。我们这大师哥他说长者先幼者后，他先喝3口，然后给我们分。你想3口，一口就没了，因为这个我们吵架。先生一听不愿意了，糊涂，胡说八道，不让你们出来玩耍吗？又出来玩，还喝凉粉，喝凉粉还打架。再说小孩子之家也不能喝凉粉呢，喝凉粉闹肚子。给钱了没有？嗯，给钱了。给钱了也不能喝，你们不要喝，拿来我喝，这他们喝了。 怎么样，我孙子跟刘宝瑞说这天王庙里这几个孩子比起来，他算是够听话的了吧？ 爷爷，其实我也挺想喝凉粉的。 这孩子。 爸，老公，儿子，我回来了。 哎，你们这说什么呢？这么热闹。 我们这爷儿仨呀，正说你参加的同学会呢。哎，有什么好玩的事儿，快来跟我们说说。 先听听吧。佳佳一进门，这主角算是登场了。其实不光是何家这爷儿仨啊，听众朋友您估计也特想知道佳佳在同学会上的见闻。当然了，本主持人呢也是把期待放在小车上，怎么讲啊，忒期待了。不过这常言说得好啊，好饭不怕晚。先给您送上一首老狼的经典校园歌曲《同桌的你》，咱们稍微休息会儿，广告之后呢再一块儿来听听佳佳的同学会见闻。一会儿见。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昨天你写的日记？明天你是否还惦记曾经最爱哭的你？老师们都已想不起猜不出问题的你。我也是偶然翻相片才想起同桌的你。谁去了多愁善感的你？谁看了你的日记？谁把你的长发盘起？谁给你做的嫁衣？小心问我借半块橡皮，你也曾无意中说起喜欢和我在一起。那时候天总是很蓝，日子总过得太慢，你总说毕业遥遥期，转眼就各奔东西。谁遇到多愁善感的你？谁安慰爱哭的你？谁看了我给你写的信？谁把它丢在风里？给他看相片，给他讲同桌的你。谁去了多愁善感的你？谁安慰爱哭的你？谁把你的长发盘起？谁给你做的嫁衣？ 大音精华，声系天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安全驾驶智能提醒仪启动，目前注意力100%，安全指数100%。 亲爱的，我正开着车呢。 视线不稳定，注意力50%，安全指数50%。视线已离开路面，注意力0，安全指数0。危险，危险。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开车时